时光寄来一封信件，问候已是片片飞雪，温柔的把冬日书写，笑脸落款每个句点，星星挂在圣诞屋檐，雪人等待赴一场月，驯鹿奔跑在彩云间，月光洒下静静思念，看着星河摇曳，把这绚烂美梦做冬日初月，只想和你肩靠着肩，听春意把教堂钟声敲遍，心间你的呼吸像枫糖般的甜，只想和你追着日落，手牵着手直到触摸永远。时光寄来一封信件，问候已是片片飞雪，温柔的把冬日书写，笑脸落款每个句点，星星挂在圣诞屋檐，雪人等待赴一场月，驯鹿奔跑在彩云间，月光洒下静静思念，看着星河摇曳，把这绚烂美梦做冬日肩靠着肩，听春意把教堂钟声敲遍，缠绕彼此心间，你的呼吸像枫糖般的甜，只想和你追着日落，手牵着手直到触摸永远，看着星河摇曳，把这绚烂美梦做冬日初月，只想和你肩靠着肩，春意把教堂钟声敲遍，缠绕彼此心间，你的呼吸像枫糖般的甜，只想和你追着日落，手牵着手直到触摸